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陈建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这个大家见到呢，就是我们的腊肠，尤其是我们这个润肠，是我觉得是全香港最好吃的，特郡派香。这些腊肠完全是香港制造，是不含防腐剂的。在街上买的腊肠，你看到它挂在那里几个月那些都没事，当然有很多防腐剂在里面，我们这些是要算住的。那个黄牌腊肠和鲜肉腊肠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它少 10% 肥肉，它瘦肉多 10% 的。但有些人喜欢的腊肠是吃肥少少的。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闪优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厨系列四款腊肠买二送一，11月2至4号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号人民超市湾仔店，11月16至18号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厨系列四款腊肠买二送一，全线大厨系列养生汤都是买二送一，仲有更多精选货品，包括猫山王榴莲肉、李潮韩牛人参汤、恒河咖喱屋黄金咖喱鸡、一口咖喱猪，都以超优惠价发售。 好啦，翻到嚟啦，唉，咁啊，即系要嚟嘅，始终都要嚟啦，系嘛？即系不过只不过咧，我冇谂到咁早嚟嘅，就系、是、啦，即、就、系、是、你个美国佬啦，终于开始认真对付香港咯。其实就系、是、咁啊，其实、這個、 我都话，如果要同中国打仗，原子彈第一個放香港嘅啦， 唔係即係呢個就係你睇下啦，呢個究竟係打真軍定係唔打真軍啦？咁而家呢個階段咧，就見到就係、是、最近啦，係嘛？即係前日呢個美國國會就即係出，終於出咗個報告，就話係咪要認真考慮，即係呢一個叫做係放棄香港呢個獨立嘅地位啦？喂，你有片嘅，我哋退咗先。 给美军大怒暴躁，平时苦练 Follow me this way， 为的就是这刻，戴完怒你和美军就是朋友了。 几时都话网民有先见之明嘅呢？整定手册，美帝唔止派航母去菲律宾海扫军力，美国众议院年度报告仲话，北京干预香港，建议商务部考虑将香港同中国视为同一关税区。平民百姓啊，肯定想起呢幅图啦，但一众保皇党啊，齐精神分裂啦。 美国呢个咁嘅发表咧，事实上系令人担心嘅。如果真系啊，正有杨岳桥咁提及嘅话，当咗香港系中国其中一个普通嘅城市咧，即系香港可以话都玩完。 我唔打啦，我唔打啦。 仲叫港府派人去美国补镬、啊。啊！你啱啱先喺立法会提出讨论23条立法啫噃，美帝谂下啫，即刻反转猪肚。放心，唔止你啊，个个都变经济港独分子。 竟然有人建议咧，将香港同埋内地嘅关税区咧就合为一体，我觉得咧系火上加油，亦都系唯恐天下不乱嘅。 做咩啊？中国关税区好失礼咩？套用你哋成日话香港不可分割噶嘛，美帝帮你融合做大湾区人、哦。 我哋千祈唔好咧低估咗呢个报告，呢、這个报告嘅措辞同埋佢首次用要求嘅一个对应咧，系一个好对香港系可以好严重嘅后果嘅。 我哋唔系话喺美国度攞好多好处，系互惠嘅。我哋系美国全世界贸易顺差最高嘅经济体。 睇嚟林郑月娥咧呢几个月嘅反应咧，我估佢真系觉得系好安心。 林鄭又話美國國會報告指控失實，雙重標準，戴有色眼鏡睇中港關係，感到遺憾喎。唉，係時候練好啲 ，follow me this way 啦。啊，動新聞啊，建議一眾保皇黨學下象爆咁華審上身， 係完全係一個政治鵝詐嘅操作，係完完全全係搬弄是非，抹黑我哋香港嘅實際情況，係唔需要美國人去施捨我哋呢個獨立關稅區嘅一個地位，呢個絕對唔係美國人嘅恩賜。 有志氣啊，但香港有咩冬瓜豆腐理咩非啦？事關真係實施嘅話，就會限制潛在軍事化嘅高科技輸港，影響創科啊！ 咁好啦，嗱，咁啊就呢一單嘢啦，即係爆出嚟之後啦，咁啊今日就我哋見到啊，即係呢個港股咧，哇，原來即係冧咗兩成喎，大佬真係都幾大鑊嚇。咁就你見到今次咧就話， 其實 啊， 唔係 expected 嘅咩？即係都唔係爆出嚟啦 ，Bloomberg 上個禮拜定前個禼拜已經係噏咗㗎啦。 冇啊，蘋果都 未正式啊嘛。 引述上個禮拜大陸智囊都話 咁呢個亦都唔係正式，呢個係一個國會寫嘅報告啫。 唔係即係正式出招先，我即係意思係即係起碼響頭爆先啦。即係因為你見到之前美國咧，其實都算係幾克制嘅，即係起碼so far你去到而家呢一個叫做係行政當局啦。其實就算係好克制嘅，因為其實你之前你見到陳浩天啊，又俾信去呢、這、一個即係美國領事啊，其實就算覆咗翻嚟咧，就佢都話即係見到目前都冇乜影響啊，咁所以就唔考慮啊。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呢一單嘢嘅大動作之前，香港嘅大動作其實就明日大魚啊嘛。大家唔發現一樣嘢就係你出到明日大魚，佢先至咁快搞呢單嘢咩？ 其實明日大魚 唔好扯開嗰個話題先。 其實主要就係阿馬海事件比較大嘅影響。 大家你要認真咧。真係睇下美國國會嘅報告嘅內容，即係剛才呢個建制派其中嘅成員啦，嗰條友工聯會我都唔識叫咩名， 陸仲雄， 陸仲雄 咯，佢 政治鵝渣啊嘛， 佢唔講呢一段説話咧，第一我唔識呢個人叫咩名，都唔知佢係立法會。 象爆咯，咪就係 ，OK， 象爆兄係咪真係叫係嘛？咁啊叫一於叫象爆兄， 係啊， 喂，佢話搬弄是非。甚至乎是话呢个是咩啊？鹅渣 本咩龙屎啊？嗰啲事实嚟噶，大佬。 我就想 佢话 我 就报告啊， 唔好急啦。哎呀，你咁急仲喺度抢咩啫？ 我冇啊。 你数下个美国国会嗰个报告里面嗰五六点嘅内容， 讲得算少啦，顶你。 由铜锣湾事件开始讲起。OK， 咁嗰个系咪事实啊？由呢、這、一个。陈浩天被取消呢个民族党嘅注册讲起，咁嗰个又系咪事实啦？马海搞完个论坛之后冇得再即系入境香港，系咪事实啦？甚至乎年年本来即系美军嘅战舰都可以经过香港噶嘛？你而家唔入得咯？ 连续两年啊，其实 过去嗰两年嚟，喂，咁嗰啲系咪事实啦？喂，咁啲人哋點搬弄是非？ 我覺得講得算少喎，即係講真， 數得算少啦。 係啦，即係譬如你好似你而家講你喂國際金融中心，你而家連啲上市公司都要有埋黨委，甚至乎呢、這個黨支部仲要入侵埋城大。喂，大佬，即係 everywhere 喎，呢啲黨委係 好多秘密黨委，你喺度你知嘅啫。 頭先講落一樣好重要嘅 DQ 議員咧。 DQ 議員有提過嘅，佢入面都有。 有冇咁嘅話啦？頭先我講漏啊，唔係佢講漏啊。誒，你真係我講漏啊。 OK，DQ 議員咧，喂，呢啲嘅反應就係、是，喂，香港已經唔係過去以往嘅香港啊嘛。國會呢份報告正正就係反映到呢個事實啊嘛。 佢針對呢一兩年嘅嘢嚟嘅啫，你睇翻轉頭係， 所以佢未講你嗰忽啊，你 唔使講啊， 你唔使提美國佬啊，即係明日大魚究竟即係要搞大灣區啊，要搞呢啲咁樣嘅大嘅基建工程啊，點樣即係將中港融為一體？喂，正如頭先蘋果講笑嗰度講法一樣啫嘛，你唔係一路都係想咁嘅咩？即係你嗰班建制派啊，係嘛？喂，你國歌法都係咁啦，你講。明明呢一个全国性嘅法律啊，要尊重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义勇军进行曲》，你夹硬要套喺翻喺香港度啊？喂，咁喂，你系咪融为咗一体啊？你唔好讲经济嗰啲啦，我哋都唔系咁同臭嘅人咧，我就系同你讲政治。 你都死晒俾美國佬啦。即係嗰份報告裏面，咁當然你問我，即係國會就梗係左啲嘅，一定會激進少少。 我而家仲要俾民主黨揸莊啊！ 但就去到行政當局嘅時候咧，即係正如今日原來各大傳媒咧，即係追訪到呢一個嘅美國駐香港嘅總領事館嘅總領事，佢就只係重申一次，其實講完等於冇講咧，即係美國國會即係做咗份報告，關注香港嘅高度自治同埋一國兩制咁樣，咁啊差唔多講完啦。 好克制嘅，咁但係咁樣講啦，即係你見到啦，禮拜一啦，即係呢個習近平仲喺度接見呢香港啲代表團啦，嗰啲富豪代表團嘅時候咧，仲喺度話即係香港要維持翻你嗰獨有角色啊！喂，你講真，你話獨有就獨有噶啦，你話獨特嘅獨特噶啦，即係你自己你想你獨特啦，你自己想呢個獨立關稅區啦，而家。人哋唔認你啊嘛，係嘛？即係你而家人哋唔認你係一個獨立關稅區，然之後你就話人哋干涉你別國嘅內政。你而家話人哋咁樣，而家係你干涉人哋別國嘅內政啊？ 唔係，其實老實講啊，香港玩唔玩完咧？ 啊， 睇一樣認知嘅。當你宣布你話中英聯合聲明已經係一個歷史嘅文件， 嗯 ，OK， 即係話唔關你事嘅。好啦。你話唔關我的事，咁咪唔關你我的事咯。咁我哋香港就冇一個特別嘅對待㗎啦。喂，過往老實講，點解鍾國斌呢就係真係講出佢心底話咧，就香港真係玩完㗎啦。喂，你香港過去靠咩？你喺中間做扯皮條嘅咋？我哋點解咁成功啊？所以我大家第一唔好妄自菲薄之餘，都唔好自高自大。喺個過程裏面，其實我哋係一個特嘅历史嘅时空里边，造就咗香港成为真系中西嘅一个嘅衔接点，无论喺经济、政治同埋文化上，你都系。 嗯， 喂，如果你已经香港冇呢一个所谓美国赋予嘅所谓香港关系法呢一样嘢，或者你基本法里边所写嘅一国两制同高度自治已经系名存实亡嘅时候，喂，你同我冇乜竞争优势嘅啫噃。我哋真系冇乜竞争优势嘅啫， 大陆人英文仲好过你有事。 我哋有咩竞争优势？喂，点解啲人要透过香港去即系做投资，或者去成立公司？嗱，美国佬就睇穿你呢样嘢，其实你班友仔咧就借壳，就揾鬼佬笨。喺成个过程里边都系， 香港不嬲都系咁做啦，买板嚟噶嘛。 唔系，所以我咪就系。俗稱講嘅所謂嘅扯皮條咯，我哋係 唔係而家大陸咧？佢連扯皮條都睇唔上眼，即係仲想將你一腳伸開一邊。而家嗰個股市，你就係嗰個股市已經係嗰個紅色資本嘅揸莊啊，已經係佔過半啦，已經係。 唔係，所以如果你諗住即係長期利用、充分打算香港即係呢個地方嘅時候，喂，老實講，明眼人都睇到，你基本上揾笨啦。 咁啊，習大大要。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啊嘛！ 嗱，呢个咁样嘅变化，其实系短短喺呢四五年间嘅事嚟嘅啫噃。 咪就系习大大上咗台之后嘅事咯。 喂，你谂下，头先我点解特登讲国歌法嗰个例子就咁解？好似被报告都有 cite 呢一个 example 嘅。 有 喺度啊！ 喂，国歌法嗰样嘢基本上系好 ceremonial 嗰样嘢啫嘛。你都揸到咁紧，嗱，我唔好讲，唔好计廿三条嗰条数啦，已经。你計埋廿三條嗰條數咧，即係美國佬真係出手噶啦。其實佢而家就俾個警告你。嗱，你鍾國斌話香港玩完啊嘛，咁你又提呢個立法會嘅動議，要求廿三條立法。 哦，佢今日縮咗啦，佢今日接受啊。 褪咗啊！ 阿明訪問佢，我聽到阿明訪問佢，咁佢就話講下啫，講下都唔得啊，討論下啫。 咁討論下，仲唔係收嘅？ 唔係啊，咁阿明啊篤爆佢啊，話喂唔係，你嗰個動議辯論話，即係你講明話，即係幾時立法係嘛？點樣立法係嘛？你係要準備立法嘅喎，你係咁反而跑翻你轉頭啊？ 唔 係 中醫師衰啦，唔係啦。嗱呢啲咁嘅建制派咧，老實講，即係我一再重申就係，正如當年肥棒咁講。就话香港嘅自由咧，系俾你班契弟咧系撞中咗嘅。而家咧就点咧？唔见棺材就唔流眼泪啦。嗱，美国一喐你呢下咧，虽然你话系国会嘅提议啫，行政当局未必做，国务院或者系即系 Donald Trump 未必一定去到玩到咁尽咁样一件事。但系咧，一摆出嚟嗰张牌咧，其实你个个都腾。 而家佢哋要面对一个两难或者一个抉择，就系究竟你爱国家定爱黄金啊嘛？ 唔系，佢哋冇分别噶。 中国 唔使讲 你 听， 佢而家咪就系爱黄金咯。系咪？我本身我爱国，我就系因为爱黄金啫嘛。有黄金我先爱国嘅啫嘛，系咪先？即系如果你香港冇个独立地位嘅话咧，喂你班啊，即系不思进取嘅啲港商啊，喂人哋个个喺度做产业升级嘅呢时候，你仲系做紧传统产业啊？喂你出去边有竞争力啊？仲喺度做政治买板？ 唔系你睇梁君彦佢实际嗰个业务系做咩？佢只不过系几间冷衫厂喺惠州嘅， 就 系 咯， 即系佢其实唔系成功嘅商人。佢哋就唔會走去搞議會政治 嘅。嗱，你過往嘅成功咧，我哋 elaborate 少少咧，就係因為你係靠香港作為一個即係有法治嘅地方、OK， 相對擁有自由嘅地方，係能夠同世界接軌嘅。喺無論一個法律制度啊，或者係個成個經濟運作的過程裏面，好啦，因為中國嘅改革開放 ，that's why 你能夠利用嗰度嘅即係資源。包括是主要是人力啦的人工平嗰樣嘢，透過中國大陸再係出口過去呢一個嘅即係西方國家，喂，其實呢個過程裏面我哋真係成個即係買板嚟嘅，其實我哋係只係利用緊香港呢一個地方能夠擁有嘅法治同埋自由同埋個經濟嘅制度、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喂，我哋嘅優勢從來喺呢樣嘢嗰度。嗰啲人同我哋讲，你唔好讲政治啦咁样。喂，我唔同你讲政治。你而今日你睇到美国呢一份报告，唔同你讲政治嘅时候，你咪搞到俾人咁样惩罚咯。喂，所以你话陈浩天傻下傻下，喂，佢又真系打中你嘅死穴噶。你一冇咗香港关系法，你同内地嘅城市冇分别。学你头先个讲法话斋，喂，大陆嗰啲有。唔渣得过我哋㗎喎。你估你真係好叻呀大哥。如果我哋香港人，其实我嘅论点最后的结论就係话，你唔捍卫返香港拥有过去嘅核心价值同埋我哋嘅制度嘅时候，俾呢班建制派继续葬送緊我哋嘅前途嘅时候，我哋咪 PK 囉。喂，老实讲，你林郑度点可以赖落我哋嗰度啊？即系赖落泛民或赖落反对派度啊，大佬。 呢、這个佢就係、 喂，我使乜我唱衰你呀、大哥。我都唔需要，我哋都唔需要去美國去唱你啦。喂，美國佬，頭先我喺度係咁噏嗰幾個五六個例子啊。喂，係你自己搞出嚟嘅一手，同我哋有乜關係啊？ 唔 係，我叫你搞 嘅。冇有效嘅反证据去反驳美国嘅时候，咁当然将个责任就摆喺你哋反对派嗰度啦。 嗰个道理好简单啦，佢就唔系解决问题，只不过系解决提出问题嘅人。咁啊，即系点解佢而家喺度讲噶系嘛？哇！而家美国佬终于出手啦，搞呢个香港关系法啦，证明啊，你嗰班自决派同埋啲港独派啊，讲嘅嘢有美国佬撑腰啦，咁样样讲呢啲咁嘅嘢。 但问题佢提出嘅证据全部就系亲泛民嘅学者。每次系详细咁样列举香港嗰个人权制度嘅变迁嘅嗰堆论文嚟嘅啫，佢你系揦住嗰一堆嘢恰学者，然后顺便系捆绑埋落去反对派嗰度，呢下先恐怖啊！ 其实美国国会写嘅嘢咧，唔系咩特别真知灼见嚟嘅，因为佢全部都系咧真系 evidence 嚟嘅啫，全部都系过去嗰两三年嚟咧 讲嘅 发生嘅嘢嚟嘅啫，即系其实喺大军阀里边咧。基本头先我哋数嗰啲嘢咧，全部讲过一次， 即系嗰啲 跟住译翻做英文嘅。 其实佢入边讲嗰啲罪名咧，已经系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噶啦。 即系你系冇得同人哋拗噶， 有冇得拗噶啦？ 喂，其中一个唯一我哋好似未讲嘅就系、是，斯诺登嘅引渡嘅问题。 系 嗱呢个咧，我觉得系刺痛咗美国嘅。 仲有嘅，仲有。 我睇你香港系咪真系有个即系独立嘅？行政部門是不是真的有高度自治？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喂，我同你簽了這個互相引渡囚犯的協議，即使那個是好人，我當斯諾登是好人先，喂，那我同你簽了，我正式向你要求，喂，那你是不是港府能夠獨立的決定呢？這樣定是還是你是受制於阿爺呢？跟住一個屈美十斯諾登就飛咗個俄羅斯。 斯諾登一回事啊，佢仲有今年係有個 IT 佬啊嘛，有個 IT 佬又係即係係啊，話你 hack 人哋嗰啲 system 入邊即係偷錢啊。 澳門人嗰個啊嘛，係咪？ 嗰個啊嘛。 喂，佢有西㗎。 係啊。 呢啲 case 啊， 嗱， 頭先我哋講一啲同香港人好concern嘅人權同自由問題嗰啲，可能係配菜嚟嘅。因為能夠實際上睇到呢個地方係咪真係擁有呢一個嘅高度自治，同埋真係個司法獨立嘅，咪就係睇佢同我美國有利益關係嘅嘢咯。第一，我軍艦嚟嘅時候，過去幾十年嚟都係冇問題嘅。你話你一國兩制啊嘛，你點解你唔俾我即係嗰個去補給咧咁樣？大佬灣仔酒吧少咗幾多生意，大哥？ 洛克道 呢個此其一。喂，跟住你兩三單嘅引渡，兩單嘅引渡，喂，你真係完全當我死喎，大哥！ 跟住又唔俾阿 Roger Bennett 嗰啲嚟啦，係嘛？跟住你又馬健事件啦，嚇！ 喂，難聽啲講，我係美國佬仔，喂，有著數你就攞啊！喂，有責任有義務嘅嘢，你唔俾翻我 ？This is Hong Kong 啊嘛！ 唔係，你咁係冇道理。 如果你係真係一個國際城市咧，係其實係真係應該係一個家家有求一個地方嚟嘅，即係你 fair to everyone， 即係你唔可以偏袒任何一個勢力嘅。啊！即系你点解你系国际城市啊？因为个个都可以出出入入啊，有个资讯自由啊，呢啲乜嘢嘛？ 所以问题嘅关键喺边度？嗱，第一，你呢一个嘅由梁振英开始到今时今日嘅林郑月，你系从来喺呢啲问题上边下爷吹鸡，你即刻跪低。你连 defend 都唔 defend。讲句好听啲嘅说话都唔识啊！喂，老实讲，你出嚟发表嗰份声明都几强硬噶，有咩罔顾事实啊，乜乜叉叉嘢？其实你系从来未就人哋嗰五六点嘢咧系回应过噶，亦都唔敢回应，亦都唔识回应啊！如果我系你，点回啊？ 唔系佢有回噶，佢依法办事，全部都系，即系陈浩天嗰单嘢咪依法办事咯。啊！佢话有法，佢系跟住法律做嘢噶嘛？ 咁咪睇到，你已经答咗人啦。个答案就系香港同中国大陆。是冇分别咯， 咁你依个系恶法嚟噶嘛？ 唔止呢样嘢噶，你谂翻转头，其实香港政府呢几年系主动介入一啲国际冲突噶。喂，你谂下，喂，即系早一两年咪试过，即系新加坡嗰啲军车咧，即系去搬去台湾嗰度做演习，跟住就喺香港嗰度俾人扣押咗噶嘛。喂，仲有啊，喂，大陆嗰只咁样嘅航空母舰啊，香港人买噶。喂，但喂，即系呢两单嘢，其实美国佬系忍咗你好耐嘅，不过即系砌唔够嗰啲咁嘅人，即系人权自由嗰啲咁嘅理由，真系砌你咁解嘅啫嘛。 其实夹埋埋，嗰啲咧人权自由嗰啲嘢咧，就系 show 俾大家睇。嗱，我哋系有道德形象嘅，有啲嘢咧，我哋系不能够忍受的。但系真正核心刺痛佢嗰啲嘢就系、是，喂，我引渡囚犯，你又唔俾我引渡。喂，我嘅战舰嚟，你又唔俾我， 啲军车无端端俾你扣押咗。 喂。咁你究竟我而家係deal with 你香港啊，定係還是 deal with 大陸政府？ 咁即係其實冇分別啦，即係你見到咧，連嗰啲建制派自己都放棄嗰個自辯機會。咁啊，即係你見到阿田北俊啊，佢今日接受呢一個另一訪問，佢都講：喂，其實原來即係美國領事館揾過我哋嘅，佢話揾過阿田北俊去做訪問嘅。咁啊，同田北俊嗰陣當其時就話啦：喂，點解你唔揾而家嗰啲建制派啲渣 fit 人啊？點解揾我哋啲老屎忽啊？咁啊，喂，原來佢揾過佢哋嘅， 唔騷 佢哋啊嘛，係嘛？跟住好好笑，呢個田北俊就話：唉，即係雖然咧，即係平時你個咩阿周浩鼎啊嗰啲咩 黃定光 啊嗰啲咁嘅撚樣咧，即係可能啲功課都做唔足係嘛？咁但係佢都要嘗試下㗎，係咪？人哋俾個機會你去自辯嘅時候， 唔係我覺得美國人應該係咁嘅，即係同我哋過往嘅接觸裏邊咧，其實佢除咗想聽你講。你喺出面讲一套嘢系坚定流噶， 心底里边嘅说话， 同埋佢亦都要 express 佢嘅 concern 啊， 俾你建制派听，喂，你哋唔可以咁紧跟老共嘅路线嘅，即系佢梗系唔会直接要求你咁做咧，都唔会直接咁同你讲啦。但系话佢好 concern 个问题就系、是，喂，你但系得我哋班反对派喺度顶嘅时候咧，阿爷只会系越嚟越 label 我哋系亲西方嘅势力。企度即系喺香港即系制造呢一个嘅反对嘅力量，甚至乎去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系呢啲 label 一定落噶嘛。如果你建制派，即系好似田北俊，即系都唔系话好好，但系都起码好过冇嗰种咧，帮手喺公众嘅场合，喺个建制里边，喺个议会里边，噏翻少少人话嘅话，系争几远？ 無論對中國政府又好，即係中央政府又好，無論對特區政府都好，你都係有個監察作用㗎嘛。 而家唔係㗎嘛，你見到而家無論係林鄭又好啊，阿陸仲雄講嗰啲好又好啊，全部講嗰啲一式一樣，全部都係擋口擋面，即係你根本上個個都係人肉錄音機嚟嘅，即係美國領事揾你啊，你完全係 copy 同一式同一套嘅講法， 黨化教育， 仲揾嚟傾偈做乜啫？我根本就覺得你完全係中央政府嘅附屬，你完全一個二個都係即係扯屎公仔嚟嘅。 咪好簡單，喺完呢一節之前，咪答咗你咯。你答咗人啊！ 啊，你咪自己踩扯屎公仔，你已經冇高度自治啦，等於 因為你咁做，啊、你嘅一舉一動係賣港嘅， 係啊， 因為你話俾西方政府聽。嗯，我哋同中國係同一個價值。 嗯， 我哋嘅過去嘅日子裏面不斷係為老共喺度 defend。咁好啊，冇問題。 嗯， 我當你威曬，當你啱。OK， 你既然同中央同一鼻孔出氣嘛，咁、我咪當你係佢嘅人咯。咁點解我要俾優惠你啊？ 咪咯，仲使講？ 我點解要treat you different 啊？ 咪、最好笑係梁家傑做一兩個月，仲係咁幫香港頂。 五月嘅時候，佢喺美國嚇，佢喺 DC 嗱，佢嗰陣時仲話即係要係說服美國佬咧，就唔好即係放棄呢個香港關， 唔好喐到香港先。首先一樣嘢， 咁佢即係你打老共還打老共，你唔好搞到我哋咁樣。 係啊， 我仲喺度笑佢。 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你見到揸 fit 嗰班全部都係扯線公仔嚟噶嘛？你邊有高度自治可言啫？係咪？完全是 100% 同老共同步的。 好，我们转头回来继续讲这个。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